各位听众，1061广州交通电台新派小说联播会在中午12:30到1:00，凌晨12:00到12:30为你播出，敬请留意。 长生不老药究竟只是传说，定是真实存在的呢？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是不是只有世人所知的兵马俑？ 新派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 活勇， 帮你解开这个千年谜团。 新派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活勇，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后期制作 Anson， 策划推广邵爷明。 本节目需家长指引。上集讲到， 呢位爷爷你姓卓噶？ 哎，我叫卓长根。嗱，你外父话我心里边嗰个谜团啊，除咗你之外，其他人都冇办法解开噶啦，所以就揾你嚟，想讲俾你听。 做咩啊？啲马唔系你嘅咩？你点解好地地唔要佢哋啊？ 我爹就系死啦，如果唔系佢就快死，佢唔会唔要啲马噶。 你话你阿爹就死啦，点解你唔伤心嘅？ 你唔明噶啦。人到非死不可的时候，伤心是没用的。 卓兄弟，你是不是惹了什么的仇家？你放心，既然你看得起我，你都马视目长，不理有几多深仇大恨，亦都不理对方有几咁犀利，我们可以化解的就化解，不可以化解的，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有些什么我一力承担。 马场主，我只有一件事求你。这个仔叫做长根，我将他托付给你了。 完全没问题，就连那100匹马可以带来几多的利益，全部给你个仔。 这么好了，马场主，可不可以向你讨碗酒饮下？ 听到呢度，卓长根嘅父亲长长咁叹咗啖气，现出咗好放心嘅神情。马醉木咧就即时企咗起身，神情好开心。但因为佢认为判别一个人好坏，两个好奇怪嘅原则，其中一个就系、是、一个人如果中意饮酒，呢、这、一个人就唔会系坏人噶啦。因为中意饮酒嘅人一定会有饮醉酒嘅时候，一到饮醉酒就冇乜嘢唔可以对人讲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拉得更加近。那个企起身大声咁讲： 攞酒嚟，我哋大家就陪卓兄弟饮三碗。 佢一叫完，即刻就有人抬到一大缸酒上嚟。马醉木行上去，一掌就拍开咗嗰个封礼。哇！一拍开之后，酒香四溢。嗱，呢一程咧系蕴藏咗好多年嘅上佳白干嚟嘅，一只只大碗排列好啦，嗰种浓烈到几乎有啲唔流畅嘅酒倒入到酒碗里面。马醉木呢一个时候瞄咗一瞄卓长根就讲： 小兄弟，嚟饮翻碗啊！ 嗱，佢睇出卓长根呢一个僆仔好好强，心里边想考考佢，睇下佢点应付。啊，点知咧卓长根连谂都唔谂，只系讲咗两个字：饮啊！卓长根的回答反而好像觉得马醉木那一问是多余的。马醉木和所有人都笑得起身，每一个人都拿着那碗酒。这个时候卓长根竟然做了一件令他日后很后悔的事。他之后经常跟自己说： 哎呀，这件事我真的做错了，真的要后悔一世。 卓长根拿起碗酒，那一碗是一大碗的白干，对于成年人来讲自然不算得是什么，但对于一个9岁的僆仔来讲，足可以令他醉到不省人事。那些人当然不知道卓长根从小饮酒饮大的，蒙古草原上面的马玉酒酒性又烈又难以入口，卓长根都可以饮一大袋而面不改色。那一大碗酒对于他来讲真的不算得是什么， 而他所做的错事就是当时他的眼望到马金花。他完全没说什么，但是他面上表现出的神情，他想说什么望到他的人一下子就可以明白了。马金花即刻就明白了，于是他大声地说， 我要一碗酒。 在一生之中不知经历过几多风浪的马醉木马场主，就算天上面有两个人头跌了下来碌在他脚边又咬住他的脚趾，我想他都不会更加惊讶。但是他这个时候，他一听到他宝贝女话要喝一碗酒，双手都震晒，竟然连碗里面的酒都震了跌下来。可想而知他当时非常之吃惊，他甚至连声音都有点震，不过他只是叫到一声 金花， 跟住佢冇再讲咩啦，因为佢知道自己个女更细嘅时候，佢要做乜嘢就已经冇人可以阻到佢，何况而家呢？嗱，于是马金花捧起咗一碗酒，望都唔望卓长根，大啖大啖咁就饮咗落去啦。虽然大家都喺度饮住酒，但系依然留意住马金花。嗱，马金花饮完一大碗白干，睇起身好似冇咩事咁，向前行多几步，睇佢个样好似想放返碗酒，但係佢只脚啱啱一抬起，个身就突然间向后边一昂，嘣咁一声，佢嘅后尾枕就重重咁撞咗喺大青砖铺成嘅地下度。嗱，马金花呢一跌，直到第四日先慢慢醒返，佢后脑已经肿到好大一个泡，八日后先至慢慢平复。嗱，呢啲都系后话啦。马金花的种种故事比全众不知有几多，但是他饮醉酒的这件事就看怕除了在场的人之外都再没人知了。当时在场的千几个人没有再对任何人讲起这件事，因为他们都知道马金花好胜又好强，那一次好强饮了一大碗酒，五脏六腑都就快要翻转过来，这样连黄胆水都呕出来。虽然他还是夹硬忍住没有呻吟，但是从此以后他一滴酒都不再喝。马金花不喝酒的原因是什么呢？有很多传说，当然全部都是不正确的，而真正的原因就是为了他一大碗的白干。他六岁那年一大啖喝了下去的那一碗白干。卓长根后悔自己当初用挑战的神情令到马金花喝了一大碗的酒，当然他后悔的不是当时的事，是很多年之后了。因为当时他只是觉得好得意，马金花跌了下去之后他忍不住哈哈大笑。但是若干年之后他才知道马金花因为这件事心里面对他的敌意是几咁犀利，这样东西真是令他后悔莫及的。当时马金花一醉，马醉木苦笑了一下，即刻抱回马金花叫人照顾他。但其余的人继续喝酒，各人都喝了三大碗。卓长根的父亲放低了酒碗，向马醉木各人就拱一拱手， 咁以后就拜托马场主同各位，而长根呢一个仔，凡系有关养马嘅事，佢都识做嘅。 卓长根嘅父亲讲完之后，转身向外就走。嗱，由于佢言行好唐突，以致一时之间人人都呆咗，冇人再出声。每一个人都以为佢会将佢自己遭遇嘅困难向马醉木讲。他千里迢迢来马氏牧场托孤，身体又强壮无病，那自然是会有一些什么致命的仇家呢？但是马醉木已经讲过愿意一力承担，有个这么好的机会，他当然可以将自己的遭遇详细地讲出来，这才有道理的。但是他只是喝了三碗酒，二话不说就走了，那就真的实在太出人意表。更加奇怪的是，卓长根并没有跟着他走，只是站在那里动都不动。卓长根心里面的难过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出，他虽然站在那里不动，但是双手紧紧地握实拳头，连指关节都发白的，而且在他面上的肉在不断地跳动，他甚至没有拧回转头去望他父亲，或者他是怕一拧转头见到父亲的背影就会忍不住喊。卓长根的父亲行出了十几步，已经就快行出厅，马醉木先突然间说， 卓兄弟你等一等。 马场主，你仲有咩见教啊？ 卓兄弟，你都太唔将我呢个朋友放在眼内啦，系嘛？啊，你可以将长根放喺度交俾我哋，我哋可以帮你照顾佢。但系你嘅事，点解你一声都唔讲咧？ 我嘅事已经讲晒俾长根听啦。 唔系，爹，你咩都冇同我讲。 众人听到佢父子咁嘅对话，更加像耳金哥摸不着头脑。卓长根嘅父亲呢个时候讲： 我可以讲俾你听嘅，已经讲晒啦。但我走咗之后，你讲俾马场主同几位细叔伯听啦。 卓长根呢个时候眯实嘴，一声都唔出，额头上面啲青筋爆晒起身。马追木行埋去： 卓兄弟，点解你要讲俾个细路听？不如就由你自己一个人讲俾我哋听就得啦。 十年前我做咗一件事，十年之后我必须为我所做嘅事付出代价，代价就系死。我要到一个地方去赴死，一定要去，唔去唔得。 吓、啊，究竟系咩回事呢？ 马场主，我咩都唔讲，不过一死而已，可足挂齿啦。因为万死不足以赎我唔守信用嘅罪，你知道吗？ 本嚟除咗马醉木之外，仲有唔少人有嘢要问，但系佢呢一句话一出口，所有人都冇嘢讲，行走江湖，立身处世，最紧要系讲信用。如果佢曾经应承过咩人，绝对唔可以讲出佢做过任何事。那咁就算上刀山落油锅，都绝对唔可以讲出嚟。作为佢嘅朋友，更加唔应该逼佢讲。当时马场主同埋各人望咗一眼，大家打到个眼色。在场嘅几个人都系马醉木嘅老兄弟，对于马醉木嘅行事作风，当然再清楚不过。即刻就会议，其中一个人用好轻嘅步伐向门口行咗出去。嗱，马醉木特登大声啲，掩饰住呢一个人突然间行走嘅脚步声。 卓兄弟，既然已经定咗，人各有志，我都唔会勉强你啦。 马场主，你唔使揾人跟踪我，睇下我究竟点解非死不可。你如果咁做，唔系帮我，反而系害咗我。 马醉木心里面所想嘅安排，半隻字都冇讲，喺呢个时候俾人讲中咗，咁令到马醉木多少有一啲狼狈，佢只好话啦： 卓老弟，好啦，既然你咁讲嘅话，咁就算啦。 卓长根嘅父亲略略停咗一下，又大踏步咁向外行咗出去，行咗出厅堂，所有人嘅目光即时全部都集中喺卓长根身上面。 冇啊！我爹冇同我讲乜嘢，就系呢啲咯。我阿爹真系净系同我讲呢啲嘢噶咋。佢话佢一定要死，一去就唔会再翻嚟，要我喺马氏牧场好好地做人。佢净系讲到呢啲咋。 小兄弟，系唔系要派人去跟一跟，就由你决定啦。 梗系要咯，边个都唔想自己阿爹死得不明不白的。 好啦，就咁话啦。 派人跟踪卓长根父亲嘅事咧，就咁决定咗，而且即刻付诸行动。马氏牧场喺方圆千里有好大嘅势力，眼线密布。离开马氏牧场，往南往北，向东向西，有几多路可以走？嗱，哪怕你唔行大道，行啲小路，顺甲招一放出去，前面嘅人一接到，卓长根嘅父亲行到去边度，当然就会有特别嘅照应，亦都即时会有报告传翻嚟。开始嘅三日，报告好正常。卓长根父亲离开咗之后，向西北方向单人匹马，一直向同一个方向行。三日之后就行咗将近500里，然后佢突然间竟然好似喺空气里面消失咗咁，再都冇佢嘅消息啦。嗱，咁实在太唔可能嘅事啦。佢嘅行动几乎每一里路都会有人睇住嘅。佢消失嘅地方系喺陕西省嘅边界一个好大嘅盐水湖，叫做大海子附近嘅一片荒凉嘅盐碱地。嗱，由于卓长根嘅父亲一直都冇改变方向，所以要知道佢嘅行踪并唔系好难。而且马醉木推测佢可能翻蒙古草原，所以所有人都觉得照咁睇落去，一定就可以知道一个水落石出嘅。而第三晚嘅报告话佢喺一个灌木丛扎到一个小营，点起咗啲篝火，对住篝火发牛斗，但一直到午夜先至行翻入个小帐篷。而第二日未见佢出嚟， 监视他的人呢扮成牧羊人行近个小帐篷，咦，竟然发觉个人已经唔喺度，帐篷马都喺度，人唔见咗。就算他发现咗有人跟踪他，弃马离开，连夜赶路，咁前边点都会有一啲佢嘅行踪。但系而家佢就一直冇再出现啦。搜索队系由最有经验嘅人组成嘅，呢啲人就算七日之前有一只野兔经过，佢哋都可以睇得出嚟。但系一连七八日，卓长根嘅父亲踪影全无。喺半个月之后，马聚木带住卓长根一齐去到卓长根父亲最后扎营嘅地方。卓长根当时冇喊，只系望住帐篷。企喺度喐都唔喐，呢个小帐篷佢好熟悉，佢父亲喺草原上放马，小帐篷每晚都搭喺唔同嘅地方，替佢两父子遮风挡雨、挡霜挡雪嘅。而呢一个时候，帐篷空咗，佢父亲唔知去咗边度。长生不老药究竟只系传说定系真实存在嘅呢？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系唔系只有世人所知嘅兵马俑？ 新派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 活勇》， 帮你解开这个千年谜团。 新派小说联播维斯理科幻传奇之活勇，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后期制作 Anson， 策划推广邵爷明。 来是路，你迷了路，爱恨悠悠，峰回路转雨走不出白云深处，飞越迷雾把生命看清，千日